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59集《展露锋芒》。宁威不管事，可不代表他看不明白。林家对秦冉什么态度，他看得很清楚。实际上，宁晴在林家的地位一直也处于尴尬地位，她绝不允许因为自己拖累他们。要是被秦冉知道她为什么待在医院，肯定少不了一番腥风血雨。 那机器检查一直没有故障，到我这就出了差错。我们厂长什么人你不清楚吗？你们拿什么跟他碰？这件事背后或许还有其他。我的腿本来就是瘸的，眼下就是断了也没什么，不能再拖累冉冉还有你们。你外公…… 宁威语言不详的抓着木南的胳膊，目光充血。 木南，你给我听着，你妹妹去京城了，这件事你一定要瞒住。冉冉，你外婆，这两个人一个字都不准给我提，你答应我。 木南紧紧握起的手指又松开，然后低头道： 我知道了。 他一向知道分寸，宁威松了一口气，他往后面靠了靠，神色微微涣散。 木南，你外婆给你的东西你保管好。 木南端起汤递给他。宁威没用止痛泵，疼得很，他晚上的饭没吃，就喝了一点汤。明天早上他还要去上课，木南赶着末班车回到了家。家里秦冉从京城带回来的一堆笔记本还放在桌子上。木南走到桌子边，伸手把袋子里的书和资料一本一本拿出来，大多是物理资料跟物理笔记，还有好几本物理竞赛习题。木南微微低头，睫毛低低地垂着，在他的眼睑处落下一层阴影。看了好半晌，他伸手把这堆资料放到柜子里锁起来。这边秦冉回到寝室洗了个澡，然后拿着手机去了学校的文印中心。 全都打印吗？ 负责打印的大叔问得有些和蔼。秦冉微微颔首，额前的碎发划过眉骨，修长漂亮的手指搭在桌子上，漫不经心地敲着，轻慢又随意。文印中心的大叔就帮他一张一张地打印，照片有几十张，出来的又慢。秦冉就靠在一边，把手里的东西放下，拿了手机开始看常宁发给他的关于外婆的资料。资料挺多的，秦冉微微皱了眉，尤其中间还看到了宁威的名字。20分钟后，所有照片打印出来，秦冉心不在焉地看着，还在想着宁威的事。老板正在帮他把照片装起来，一边询问道： 同学，你打印这么多风景照是要做明信片？ 不是。秦冉反应得有些慢，他站直了身体。送人。老板把装好的照片递给秦冉，点点头，不再询问。秦冉把手机装回兜里，拿着一叠照片去了九班。老板少见长得这么好看的人，看着秦冉走后才慢悠悠地踱步准备回去打游戏，却看到桌子上放着的一张学生卡，高三九班秦冉。这个名字有点耳熟，应该是刚刚那个长得很好看的女生的。他追出去却没有看到秦冉的半个人影。 走得可真快。 老板想了想还是放回去，明天那个女生要是不来拿，他就找个空闲的时间送到高三九班去。九班今天的人来了大半，秦冉到九班的时候，徐瑶光早就回来了。他手上拿着笔，手边放着的是物理习题， 只是从下午到现在他写了不到三个大题，仔细看能够看到他的眼神有些发空。秦冉在历经孟欣然那件事之后人气高居四人之首，然后有三天没来上课，晚上忽然出现在九班，在九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 冉姐，打游戏吗？带我躺的那种。 冉姐救命，渡结局。 秦冉把照片往桌子上一丢，拉开椅子漫不经心地坐下。听到身边人的嚎叫声，他挑了挑眉，往椅背上一靠，伸出一根手指敲了敲桌子。周围的喧嚣声瞬间消失。秦冉这才收回手指，拿出背包里放着的原文书。今天他没有练字，也没有看原文书，就一手压着纸，一手拿着笔，塞上耳机，开始往框架里细化曲谱。放在桌子上的手机一会儿就亮一下，都是妍希在发微信给他。他写的天马行空，一会儿横着来，一会儿竖着来，林思然看不懂他这操作，看了会儿就收回了目光，翻着他桌子上打印出来的照片看。后座，乔生看着徐瑶光，似乎看着秦冉的方向，也放下笔，戳着徐瑶光的背，小声问道： 徐少，你看什么？哎，这几天我查了一下 Q。 他估摸着还是因为 Q 那件事，从上次之后徐瑶光的状态就一直不太对劲。 乔生，你记不记得秦宇说过他会拉小提琴？ 徐瑶光微微侧身，眼眸眯了眯，压低声音询问道： 不过冉姐小提琴拉得不好，我也没看见她练过。 乔生没有想到他转了话题，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。徐瑶光靠着椅背，手指转着笔，眸光清冷。 你没看见他练过，怎么知道他拉得不好？ 这当然是秦宇说的。乔生挠挠头，他又小心翼翼地看了徐瑶光一眼，没敢反驳。不过徐瑶光显然没有要等他回答的意思，他又偏回了目光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与此同时，京城拜师宴圆满结束，穆莹十分拘谨地跟在宁晴等人身后来到了沈家。因为秦宇被戴然收了徒，沈家特意把宁晴从酒店接回到沈家别墅，在秦宇隔壁给他们安排了房间。穆莹连林家的门都没有见过，看到几乎能用金碧辉煌来形容的沈家，他没有收住目光，看了一眼又一眼。沈家一行人看在眼里，不过面上却没有表现出什么。临睡前，穆莹一直在秦宇的房间，宁晴在跟陈淑兰打电话。 大姨，外婆找你干嘛？ 自从上次那件事之后，穆莹就一直没有跟陈淑兰说过话，此时有些惴惴不安，怕陈淑兰跟宁晴说什么。宁晴放下手机笑了笑， 他呀，听说雨儿被戴然老师收徒了，特地打电话给我要雨儿的比赛视频。 要我的录屏干嘛？外婆不是不感兴趣吗？ 秦宇从卫生间里洗澡出来，挑眉道。当初他表演的时候，宁晴给陈淑兰发视频，陈淑兰说要睡觉就没有看，所以宁晴才发给了宁威。宁晴笑笑，有些志得意满地说道， 现在后悔了呀，知道你这么优秀，他能不替你高兴吗？ 他低着头，开始在手机里寻找他录的视频，给陈淑兰发过去。最近两天，宁晴终于有一种在林婉面前扬眉吐气的感觉。秦宇一边擦着头发，一边微微拧眉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但是又找不出来什么。 对了，你妈怎么没来啊？ 宁晴给陈淑兰发完，又看向穆莹。 我给她发视频也不开视频，这么晚了，她还在塑料厂。 我走的时候她还没回来。 宁晴眯着眼睛拿着手机去外面给宁威打电话了。秦宇知道他肯定又质问宁威为什么不花他打到宁威卡里的钱。次日高一年级办公室。 什么？你要退出物理竞赛还要跳级？ 高一一班的班主任手中拿着一卷准备拿去复印的竞赛卷，看着面前的这个得意门生没有反应过来。 为什么？ 横川一中一向注重各种竞赛，现在竞赛拿到省三等奖以上，高考都能加分。期中考试之后，高一各科老师就注意了一批苗子。木南是年级第一，各科分数值直逼高三秦冉那个妖孽的分数值，被数学、物理、化学还有生物各科老师拉拢，最后他选择了物理。往年一个学校出木南这样一个人才都是被当作宝的，但今年高三有一批逆天人物，秦冉、徐瑶光、潘明月没有一个善茬，木南不显山不露水的跟高三那几个比也是可以一比的。眼下听到他说要退出物理竞赛还要直接跳到高三，一班班主任站起来，木南低着头抿了抿唇，音色挺冷地说道， 没有为什么，就是突然不喜欢高一了。 木南，你要想清楚啊，你基础好，高二高三内容或许可以自学，但短时间内你也不过就是个囫囵吞枣，以你的资质完全可以在几年后拿个市状元进一中，没必要这么糟蹋自己。 说着一班班主任顿了顿又放轻声音， 啊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啊，没关系，直接跟老师说，老师可以帮你。 木南抬头，眼眸还是很黑，一如既往的如同碎着的冰。 老师，我明年开春再跳级，物理竞赛班这件事希望您能帮我瞒住。 一班老师看着他的眼睛，最后叹气道， 唉，老师希望你回去再想想，或者跟你家人再商量一下啊。 谢谢老师。 木南朝他弯了弯腰，然后站起来一步一步走出了办公室，身后是一片叹息。高一一班的班主任愁着一张脸去文件复印中心，没有忍住跟老板说了这件事。说完之后发现整个文印中心一冷，高一一班班主任愣了愣，一偏头看到一个穿着白色卫衣外面套了一件校服的女生正看着他，挺面熟的。秦冉精致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但十分礼貌地朝他弯了弯腰。 抱歉，请问您刚刚说谁退出物理竞赛了？ 声音挺好听的。一班班主任脑中灵光一闪，想起来这是高三九班那匹黑马秦冉，连魏子航都马首是瞻的人物他能不认识？ 哦，没什么事。 想起木南的嘱咐，一班班主任闭口不答。秦冉就笑，有些漫不经心地点点头，似乎只是随口一问。他往前走了两步，礼貌地笑了笑。 老板，我昨晚有没有丢一张学生卡？ 尽管是笑着，但身上一股掩盖不住的乖戾。老板愣了愣，然后连忙拿出昨晚放好的学生卡递给秦冉。谢谢。秦冉拿了学生卡道了谢，然后离开。一班班主任发紧的心口松了松。 哎，这年头的学生一个比一个不好惹。 傍晚放学，木南依旧回家做饭，然后拿着保温桶去医院。他没有请假，宁威自尊心强，他若是请假他不知道还会怎样。今天还是没有等到病床位，宁威靠在病床上看到木南来，他松了一口气。木南放下保温桶扶着他去卫生间， 刚上完卫生间回来，两人转到走廊，木南的脚步就顿住了。看到他停下，宁威愣了愣。 你怎么？ 一抬头就看到站在他病床前的秦冉，他手上正拿着他的病历卡。 冉冉， 宁威张了张嘴。秦冉深吸了一口气，他转身，他能听到自己近乎平静的声音，身体里翻滚的血液。诊断结果，3天后截肢。小姨，你的腿不是快好了吗？建议截肢。为什么建议截肢？谁干的？啊？ 冉冉，你来了。 走廊上人多，挺吵的。秦冉的声音不算太突兀，宁威就微笑。他让木南把他扶到秦冉这边。 我的腿都是自己不小心绞进机器的，不怪任何人。 宁威的脾气秦冉清楚，秦冉没再看他，他仰了仰头，然后看着木南，眼睛几乎染了血，一字一字地问：哪家工厂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